第36集，历史性时刻。 尽管克拉苏斯拦住了四个恶魔，却发现还剩至少五组。随着长翅膀的战士们渐渐逼近，红龙和背上的两位骑士眼看就要支撑不住。 我必须要求你们照我说的去做，如今我们全都命悬一线，快点抓紧我，越紧越好。 是，马法里奥，用你的两只脚勾住鳞片，快。 在他们双双将脚勾紧的同时，考雷斯特拉兹在空中飞速旋转起来，这一招令燃烧军团的爪牙们大感意外。考雷斯特拉兹用那双巨大而坚韧的翅膀击飞了一个又一个的恶魔，另外两组手持金属线的敌人在空中失去了平衡，手里的东西掉进了下方的迷雾之中。在旋转身体的同时，红龙又接连喷出了三道烈火，头两道不偏不倚地喷在了两个末日守卫的身上，最后一道没能击中，却还是让不少敌人纷纷散开。 小心！ 这时一发巨型飞弹砸在了巨龙的胸口上，克拉苏斯突然脚下一滑，只剩下两只手还抓着龙背。马法里奥自顾不暇，完全无法帮他。那个燃着烈焰的地狱火从目标身上弹开，跌回到迷雾里，全然不怕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即便是从高空跌落，那恶魔肯定也会毫发无伤。其余的攻击者瞅准了时机靠了过来，克拉苏斯一边奋力爬回红龙背上，一边用腿猛踢某个恶魔手中的利刃。马法里奥又从袋子里掷出了更多威力，然而这次燃烧军团的爪牙吸取了教训，在空中左躲右闪，只有一个末日守卫被藤蔓缠住，这点损失根本不会对人多势众的恶魔们造成任何影响。克拉苏斯再次坐稳后，发现另一组末日守卫正在用长长的金属线缠绕住考雷斯特拉兹右边的翅膀。巨龙法师朝那四个恶魔伸出手指，念出强力咒语，只见他的手指甲突然翻折，朝那些恶魔飞了过去，同时每片指甲都长到了一尺有余，像锋利的尖钉似的刺穿了敌人的身体。克拉苏斯摩挲着手指，从他的指尖已经有了新的指甲长了出来，那些恶魔则在他眼前倒了下去。 考雷斯特拉兹，我们必须冲破包围圈，不能在这里无休止地跟他们耗下去。 也许比你想象中的困难得多。 克拉苏斯知道这会有多难，到处都是末日守卫，而红龙又被他背上的两位骑士牵绊得束手束脚，无法使出全力突围。燃烧军团的爪牙正是抓住了他的软肋，然而他们已经在这里耽搁了太久，必须马上离开。红龙又将一个粗心大意的末日守卫烧成了灰烬。这时考雷斯特拉兹突然有了个主意，他大喊让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抓紧自己。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自先前险些从龙背上滑落时起，就始终抓得紧紧的，一刻也不敢放松。但这时听见考雷斯特拉兹的提醒，抓紧鳞片的双手又添了几分力气。霎时间考雷斯特拉兹不再扇动翅膀，巨龙像一块石头似的从空中摔落，只留下那群恶魔在空中大眼瞪小眼。等到他们回过神来时，考雷斯特拉兹早就离他们很远很远了。马法里奥失声尖叫，克拉苏斯则咬紧牙关，这才想起自己年轻时总喜欢用这一招脱身。大多数对手甚至是龙类都认为他会在空中战斗。克拉苏斯依稀记起来，考雷斯特拉兹在跟那两条黑龙交手时也采用了相同的战术。他们越坠越低，考雷斯特拉兹时而微微拍打翅膀，只是为了使他的身体不致翻转过去。这种情况下，两位骑士想要抓紧他简直是不可能的，幸好他们还是做到了。克拉苏斯想起此时迷雾正浓，他年轻时的自己也许看不清地面的情况。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雾气忽然消散，似乎有某种伟大的生灵为他们开出了一条道来。尽管克拉苏斯仍然感到有些头晕，但视野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就连远处的群山都清晰可见。考雷斯特拉兹得意洋洋地大声喊叫着，他拍打着双翼， 两位同伴也在他的背上微微颠簸着。红龙乘着风势再次展翅翱翔，周围哪里还有燃烧军团的影子。考雷斯特拉兹没等他们从身后追上，朝着原先的目的地飞去，速度快得令任何恶魔都望尘莫及。 我再也不想有这样的经历了。暗夜精灵里谁都不愿意像我这样疯狂的飞翔。 我又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又有恶魔了吗？ 要是那样就简单多了，情况似乎很复杂。 什么意思？ 你看，自燃烧军团入侵以来，围绕在恶魔身边的邪恶绿雾还是头一次出现了断裂的地带。 也许是我的族人马上就要击溃他们了，胜利的迹象刚刚显露出来。 真希望我能像你这么乐观。考雷斯特拉兹，快告诉我你能感应到什么。 我感应到了我们的同类。 只有一条龙吗？ 不，有无数条，彼此重叠。 这是什么意思？ 这说明刚才那些恶魔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可是我们不是安然逃脱了吗？ 克拉苏斯真希望整件事情的后果无非是他们身上多几处新的伤口而已，即便是刚才为了逃出陷阱而浪费的那几分钟都令他负担不起。各大巨龙军团已经距离他们好远了，他有太多事情要说给巨龙们听，然而那道法术让他无法开口。对马法里奥，克拉苏斯只能说出一件事，不过已经足够了。 其他巨龙都在我们前面，马法里奥，而那条龙毫无疑问正是巨龙军团的统领。 克拉苏斯看出马法里奥立即听出了他话中的含义，巨龙们正在赶赴战场，显然他们手中握有足以摧毁燃烧军团的力量。然而他们不知道自己将在战场上遭遇背叛，背叛者恰恰是领导他们作战的奈萨里奥。巨龙们一路疾飞，勇往直前，迅速逼近目的地，早就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奈萨里奥带领他们沿着贴近地面的路线向前飞行，利用巨龙之魂的力量驱散迷雾。这件神器真是让群龙大开眼界，就连阿莱克斯塔萨和其余的守护巨龙也大感惊奇，谁都没有对奈萨里奥的伟大创造物有任何猜疑。奈萨里奥眼见就要迎来一场大劫，而脑袋里充满了怯怯的低语声。 到了，就快到了，快了，就快了，很快，万物都将臣服在你的光辉之下，世界将被重塑成理想的模样。 你希望我们怎么做？ 我希望你们能为我献出生命。我已经跟你们描述过法阵，所有巨龙在空中排列成我要求的样子，其他的交给巨龙之魂完成。 就那么简单？ 当然是让你们越容易低头越好。没错，就那么简单。 阿莱克斯塔萨没有再多问，奈萨里奥感谢他如此识趣，此时的自己心神已乱，阿莱克斯塔萨要是继续喋喋不休下去，他恐怕就要控制不住自己了。巨龙之魂继续帮助巨龙冲破眼前的迷雾，奈萨里奥向前望去，看见大地上仿佛有千千万万只蚂蚁在向前移动。 他们到达战场了，耐心，要有耐心。是的，我可以再耐心地等上一会儿，这是我非凡的气度，犒赏给众将士如此丰厚的大礼，区区等几分钟算得了什么？不过几分钟而已。 地面上，布洛克斯最先看见了巨龙们。在消灭掉一只地狱犬后，布洛克斯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回头刚好看见打头的几条飞龙从战场上空飞过。他张嘴愣了几秒，险些稀里糊涂地死在一名邪能卫兵的手上。 布洛克斯奋力抵挡恶魔的攻势，最终将那怪物劈成三截，这才退后几步环视左右，可惜同伴不在身边。布洛克斯哼了一声，罗宁也许还不知道巨龙已经赶来，但是过不了多久，所有人都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布洛克斯认定这场战争真是变得愈发有趣了。罗宁始终没有机会冲到拉文凯斯领主面前，有好几次明明已经看见了他，却因为要集中精神应对骤变的战局而与他失之交臂。罗宁飞快地释放出几道持续时间很短的法术稳住了前线，却无法独自一人力挽狂澜。不幸的是，许多月之守卫早已分散到了战场各处，另一些则在伊利丹的命令下源源不断地将力量输送给他，好让他的法力变得更加强大。伊利丹此时已经杀红了眼，变得愈发不管不顾，而且不仅仅是由于情势所逼，他左右开弓，像投掷鹅卵石似的将一道道法术从手中甩出，根本不在乎会不会误伤到自己人。另一处的战况也不容乐观，在末日守卫的催促下，三个地狱火跟那里的士兵们打作一团，不断有精灵被抛上天，邪能卫兵跟在后面疯狂劈砍，绝不愿留下任何活口。罗宁把手一挥，在即将念完咒语的刹那间，火光四起，大地震颤，三个地狱火被炸得粉碎，身后那些凶残的战士也跟着倒下，盔甲连着皮肉从身上飞了出去。要是结果仅仅如此，罗宁肯定会振臂欢呼，可惜受到重创的不光有恶魔，许多暗夜精灵也遭到了同样可怕的命运，幸存者们哀嚎着祈求帮助，到处都溅满了鲜血。罗宁怒骂一声，他还没把法术释放出去，这次攻击是伊利丹发起的。罗宁愤怒地看着伊利丹，伊利丹害死了那么多手足同胞，最可怕的是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根本不在乎。罗宁不再理会燃烧军团，推开人群朝伊利丹冲了过去，他必须让伊利丹认清自己的罪孽，绝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伊利丹转过头注视着他，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让罗宁更加怒火难平。突然，伊利丹的视线从罗宁身上越过，眼睛瞪得老大，笑容也更加灿烂。罗宁回头一看，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呼，雾气突然散尽的天空中飞来了数以万计的巨龙。罗宁望着在高空翱翔的那些巨兽，他看清了飞在最前面的那条龙，庞大漆黑的躯体足以表明他的身份，这意味着他们将在此时迎来历史上尤为重要的一个时刻，暗夜精灵大军将遭遇莫大的灾难。 啊！不！